心相连，爱你一万年，爱你心的几高点。飞越了时间的局限，拉近 七夕情人节的前一天，你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。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手挽着手去吃情人餐。waiter说我没有夫妻脸，你来的希望他再说一遍。那副准备好了的戒指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。

或许是我要的太多，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？害怕想见的人已走了，也许从未曾出现过，怎样去接受才是结果？当你爱我，那么只有一次也就足够。当你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是否爱情都会有折磨？ 秒就

FM 999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？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。 怕我又贪你的心， 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有什么重要？也许答案